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新网消息，财政部国税总局近日下发通知，自今年起，将对农村集体土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的房屋确权登记列入契税。近日，全国有2500多人被一种宣传为挂机挖莱特币就能赚钱的网络兼职吸引，纷纷交了押金，可到了约定的分红时间，组织者却早已消失。据估算，受害者总计被骗200多万元。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近日已经上线，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相关业务已全部可以通过平台办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继7月8日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上发布的信息，目前大病保险已经覆盖城乡居民10.1亿元，平均报销水平同比提高13%，超过1100万人受益。受到最严的限控令影响，环京楼市急速降温。据央视财经报道，燕郊最大的一个楼盘3月份时平均成交价可达每平米29000元，到了6月初则只有21000元，降幅接近30%。从6月7日至今，该楼盘一套房子都未成交。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轻柔的旋律，竟然让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0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那个街忙起来就分不开，抱着你不小心就飞起来，去花香去冲浪让太阳晒，不要在雨匆匆游过来，只要看见你就很放心，放了一块儿心可惜，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哦满天都是小星星，慢慢的

心里面的旁白，多希望不是独白。哦，心在狂跳，别停摆，愿意今天存在，无限展开。微微的暖暖，默默的轻轻，像经典悄悄存在。这情话等你来揭晓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Yeah.

法律是惩恶扬善的利器，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任何公民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企图以非法的形式来损害国家、集体、其他公民合法权益，达到个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任何挑衅法律尊严、逾越法律底线、损害司法权威的行为，都将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搬起石头砸伤自己的脚。十号，我市在第九中学举办宣慧杯城区中小学生象棋比赛，来自市区九所中小学的50多名小象棋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分为少年组和儿童组，采取积分循环制。比赛中，小选手们聚精会神，运筹帷幄，排兵布阵，冷静应战，或调兵遣将，或跃马扬鞭。无论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还是初出茅庐的新秀，都指挥若定，颇具大将风度。赛场中清脆的落子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示了我市中小学生朝气蓬勃和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我市将本着以棋促教、以棋助学、以棋育人，培养健康情绪、启迪思想智慧的宗旨，择校开设象棋课堂。初步确定市第三小学为我市今年象棋进课堂示范学校。孟新庄小学是一所农村幼小一体化学校，现有教职工68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学历1人，本科学历38人，专科学历24人，中专学历5人，共有2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幼儿903人。孟新庄小学幼儿园在区角建设方面一直领跑在全市农村幼儿园的前列，教师们精心创建的生活区、益智区、教学区、建构区和图书角，给孩子们提供了多种多样、栩栩如生的体验环境。每天的区角活动更是孩子们不可错过的活动大餐。普教方面，孟新庄小学针对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教师的个人专长，组建了合唱团、鼓号队、健美操队、篮球队、足球队、武术队、书法小组、朗诵小组等特色团队，每周定期开展活动，为学生搭建个性成长的舞台。经过不懈努力，孟新庄小学先后被授予省级农村示范园、廊坊市卫生示范校、教育时机突出奖、四星级管理学校、学前教育先进集体、三河市少先队红旗大队等荣誉称号。在新时代的号召下，孟新庄小学将继续秉承以德育为本、以学生为先的教育理念，播种理想，收获希望。红盾情解读三正合一，一正一码。自2015年6月30号起，市工商局先后实施了三证合一、一证一码营业执照发放工作。一证一码打破了工商、质监、税务部门的办证界限，将工商执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合并为一个证照，将这一个证照号码规范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只需要领取一证一码的营业执照，改革后申请人只需到工商部门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办一份证照即可完成登记，由工商部门将纸质档案制成电子档案，通过信息互认实现资料共享，整个登记过程不需缴纳任何费用，既避免了企业往返各部门办理证照之苦，也避免了审批部门重复劳动，提高了审批效率，是市场准入便利化的加速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合市关于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的公告。时值高考招录期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紧盯节点，正风肃纪，狠刹四风，现就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防止四风反弹问题公告如下：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严格遵守6个严禁。

会这样的事。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一可能。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却感觉无法心也无法回头去放。多少动人的故事，数人世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幼稚，我对你才会这样迷失。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一可能。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却感觉无法醒也无法回头。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却感觉无法醒也无法回头，却早已太深。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有哪些用不上的物件一直还留着，为什么要留着呢？这时候看到刘梅说，没收拾屋子的时候呢，看不到东西，一收拾才发现东西太多了，看上去每一样都有用，可是留着却从未用上过，没有实际意义的还是该扔了，留下的绝对是有用的。看来刘梅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会比较善于去总结，然后呢去规划，对不对？总结一下有哪些东西不需要了 ，OK， 那就扔掉；规划一下未来可能有哪些东西需要 ，OK， 那就留下。你是这样吗？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也难受记忆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情绪的捉摸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借我的手对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城堡的这杯要多一步，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半笑不对，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因为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为相信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泪眼一线。习惯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你的表情大多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习惯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对嘴，寂寞的直觉也作为的定位，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对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 想过就不算白活，简简